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狗年，按照传统的说法，狗年出生的人呢，和其他人相比呢，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那么今天啊， Peter 老师就聊聊他们有哪些不同，同时啊，狗年出生的同学听听这些描述呢，是否跟您匹配。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看看狗年出生人他们的一些优点。那么狗年出生的人呢，往往是非常的忠诚、诚实、友好、善良，但是呢有一点哈，小小的谨慎，他们会为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人呢做一切事情，就是说为自己的家人会呢牺牲自己的一切哈，所以呢非常具有牺牲精神。好，那么看看英文如何来翻译。首先提到 People born in the year of a dog are loyal and honest, friendly and kind and cautious. 大家记住这些形容词来形容呢狗年出生的这些人的他们的具体的特点。首先提到的是 loyal, L-O-Y-A-L, 然后呢 honest,诚实哈，诚实，非常友善 friendly, 然后呢善良 kind, 但是呢多多少少有一些谨慎 cautious, C-A-U-T-I-O-U-S, cautious, 啊这个词。所以同学们回忆一下狗年出生的人呢，他们的性格特点，第一个是非常的忠诚哈 ,loyal, 啊非常的忠诚 ,loyal, 然后呢诚实 honest, 友善 friendly,然后呢非常的善良 kind, 然后呢 cautious, 谨慎。They will do everything for the person who they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他们呢愿意为自己的比如说家人自己的朋友呢牺牲一切哈。但是呢属狗的人啊会有一些其他小的问题，因为属狗的人哈不太善于沟通，大家看一看是不是符合你的情况啊。所以呢他们在向别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因此他们往往会让别人觉得自己非常的固执。好，那么看看这句话如何来形容哈，看看如果适合你自己的话呢，那么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大家看看能不能记下来。As they are not good at talk, be good at, 啊，然后呢加一个 talk, 表示说与人的这个沟通交谈。如果大家词汇量可以的话呢，换另一个词更加的准确，叫做 communication。所以说简单说呢 ,they are not good at talk, 可以，也可以说 they are not good at communications. 因此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表达自己的思想 express their thoughts to others, 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therefore, 因此 they tend to leave others think that they are stubborn, 这里面提到了说让别人 think, 感觉到认为呢他们有一些 stubborn, 这个词。大家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些固执呢，另外看一下他们的性格呢，他们生来就有非常好的性格哈，他们只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生活和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他们总是呢乐于助人，不太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是啊，大家就说，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自己被人欺骗了，特别是那些非常坏的人欺骗了，他们会感觉非常的受伤害，以及呢感觉到震惊啊。那么看看这句话，他们有好的性格 born with a good nature, 这里面这个 nature 啊，不要翻译成自然了，而是说一个性格了，一个人的性格 nature, they just need a quiet life, 这里面 a quiet life, 安静的生活 quiet,Q-U-I-E-T, 哈，跟我们学过安静那次一样的 quiet life, and a good family, 一个温馨的家庭。They are always ready to help others, 啊，帮助别人 and do not care about their own interest. 这里面 interest 表示自己的，这里面这个 interest 是表示自己的利益啊，不要把它翻译成兴趣爱好了啊，大家一定要小心。interest 它有两个常用的意思，一个呢是指大家的一个兴趣爱好没有问题，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是指一个人的利益啊，用这个 interest 这个词。But if they find themselves cheated by bad people, 啊，被这个 cheated, 被欺骗了 by bad people, they will feel shocked and hurt. 他们感觉到非常的受伤害哈 ,hurt 这个词。好，那么聊完了性格呢，大家看一看关心自己的健康哈，比如说属狗的人或者是狗年出生的人这个健康怎么样啊，我们说总的来说呢，狗年出生的人呢健康状况会很好，因为呢他们总是呢很快乐，同时他们热爱运动，所以他们不会感冒咳嗽和发烧。They enjoy good health, 啊，这个 good health 表示很好的一个健康状况。For 或 because they tend to be happy all the time, 啊 ,happy all the time, 非常的快乐。They are active at sport, 啊，他们在体育方面非常的 active, 这是 active, active at sport. So they stay away from illness such as colds, cough, and fever.这里面呢 stay away 表示远离一些疾病哈，这个 illness 比如说提到的这个 cold 感冒， cough 指的这个咳嗽， and fever 发烧。但是啊，接下来有个小小的建议啊，他们应该确保呢在学习啊工作之后得到充分的休息，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由于他们不是非常热衷于金钱和权力，所以呢他们在家庭和工作当中不是感觉到那么的紧张。They should make sure they get plenty of rest after work. Plenty of rest 表示足够的休息哈，里面提到了是 plenty of 啊，大量的 ，which will be good for both their physical and the mental health. 这两个词组啊，大家记下来 ，physical p h y s i c a l 身体的 ，mental m e n t a l 表示说心理的，那么说身心健康。合到一起叫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ince they are not keen about, 这个 keen, K-E-E-N, about, 关注某件事情也可以换成 interested in, since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in seeking money and power, 对金钱和权力呢不是非常的感兴趣 they feel less nervous, 感觉到呢不是那么的压力大 at work,And in their home life, 工作和他们的生活。那么同学们会问呢，如果说我学完之后哈，我大学毕业之后啊，工作的时候呢，哪些工作适合我哈，哪些职位适合我？那么 Peter 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狗年出生的人适合干的工作有哪些。因为呢他们非常的随和善良呢，总是乐于帮助别人，因此啊他们在工作当中非常受大家的欢迎。They are easy going, 这里面提到了非常的随和 easy going, easy 容易这个词后面加个 going, 合到一起呢非常随和的人 easy going and kind. They are always ready to help other people, which make them very popular, 使他们非常的受欢迎 popular 这个词哈，不是说流行而是受欢迎。所以他们的职业呢应该包括了警察、科学家、顾问、室内设计师、教授啊、政治家、护士、职员和呢这个法官。那么看看哪些职位适合狗年出生的朋友们呢 ？Career 这个词 ，C A R E R， 大家记一下 ，C A R E R 表示一个人一生可能说从事的一件事情。Career for dogs include police officer 啊，警察 ，scientist 科学家。counselor, 啊顾问啊，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counselor, counselor, 然后呢 ,interior designer, 室内设计师 ,interior, interior, interior designer, 然后呢 ,professor, 教授 ,politician, politician, politician, 是指政治家以及呢 ,nurse, 护士 ,clerk,职员 clerk and judge 我们说法官 judge judge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People born in the year of dog are loyal and honest, friendly and kind, cautious. They will do everything for the person who they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As they are not good at talk,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to others. Therefore, they tend to leave others think they are a little stubborn. Born with a good nature, they just need a quiet life and a good family.They are always ready to help others and do not care about their own interest. But if they find themselves cheated by bad people, they will feel shocked and hurt. They enjoy good health, for they tend to be happy all the time. They are active sports, so they stay away from illnesses such as colds, coughs, and fever. They should make sure they get plenty of rest after study or work, which will be good for both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ince they are not keen about seeking money and power, they feel less nervous at work in their home life. They are easygoing and kind, and always ready to help other people out, which makes them very popular.Careers include a police officer, scientist, counselor, interior designers, professors, politicians, nurse, clerk, and judge. 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了二外附小的陶泽宇同学和北京十二中的江宇佳贝同学。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首先我们将听到的呢是陶泽宇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我叫陶泽宇，来自二外附小五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第一，春节。春节是指汉字文化圈传统上的农历新年，俗称年节，传统名称为新年、大年、新岁，但口头上又称度岁、过年。中国人过春节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现代，人们把春节定于农历正月初一，但一般至少要到正月十五上元节，新年才算结束。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从腊月的腊祭，或腊月23或24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九。第二，清明节。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第108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中华民族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第三，端午节。端午节为每年农历5月初5，据《荆楚岁时记》这本书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五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5月初5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节还称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鸾节、诗人节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第四，中秋节。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是流行于中国众多民族与汉字文化圈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时在农历8月15，因其恰值三秋之半故名。也有些地方将中秋节定在8月16。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呢是北京十二中的江宇加贝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白云观庙会。 我是江宇加贝，来自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八年级二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北京春节最有意思的白云观庙会。白云观素有天下第一观的美称，位于北京复兴门外白云路。白云观始建于唐开元年间，最初叫天禅观，近代改称太极宫。元太祖成吉思汗时又更名为长春宫，并把它赐给道教真人丘处机在此住持。明朝初年开始称为白云观。白云观庙会每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九日开放，因开放时间最长，香火旺盛而享誉京城，顺心会神仙、打钱眼、摸石猴为白云观庙会四大著名活动，当然更少不了各种各样的北京小吃。其中顺心活动时间为正月初八日，会神仙时间为正月十九日，而打钱眼和摸石猴却是庙会从始至终的活动。摸石猴为庙会期间最热闹的一幕，石猴位于白云观山门内圈弧形石雕的左下方，传说人们摸了它可以清晰明目，不患眼疾，即使患病亦能痊愈。虽说无科学依据，但游人仍争相触摸，久而久之摸石猴就成了逛庙会的传统节目。打钱眼活动位于白云观的窝峰桥，窝峰桥为南北向的单孔石桥，桥下并无流水，在桥洞两侧各悬一枚古铜钱模型，模型上刻有钟响照拂四字，钱眼内记忆小铜钟，传说能用铜钱打中小钟者，这一年可得福发财。顺心就是忌星，正月初八日香客们在白云观顺心殿举行大规模的朝拜心神仪式，祈求一年的平安吉祥。会神仙为白云观最吸引人的活动，正月十八日夜至十九日凌晨会神仙，会神仙就是见丘处机和他的神仙朋友，因为正月十九日称为宴酒节，也叫宴丘节，相传是丘处机的生日，天上很多神仙都会在这天下凡来到白云观给他祝寿，所以十八日夜间必有神仙真人下降，或幻化成游人，或化身为乞丐，有缘遇之者得以雀病延年。正月十八日的夜里也就成为白云观最热闹最神秘的一夜，人头攒动，无论男女老少都来到白云观期待神仙下降人间，而自己能成为那个幸运的有缘人。民间还传说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曾御驾亲临白云观去会神仙，并赐物给白云观御膳房厨师，使白云观的素斋闻名天下。也许今年的正月十八，你也可以来白云观里碰碰运气，会神仙。白云观的庙会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呢发给我们，那么大家有机会呢就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时间。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 Dancing Dinosaur Go to School。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the dinosaurs go to school. 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恐龙去上学的故事。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Dancing Dinos Go to School.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跳舞的恐龙们去上学。Where are they? I think they're in the school. 他们在学校呢吧。Dinos dancing in the book.哦，快看呐、啊！恐龙们正在书里边跳舞呢。Dinos leaping, look, look, look. 好吧，这个时候，恐龙们跳着跳着就跳出了书。 哦，他们四处看呢、啊、看。请问大家 ，Is it real or make believe？ 这是真的还是想象的呢？嗯，make believe。Dinos landing on the floor. Dinos dancing more and more.然后呢恐龙们就从树里面跳到了地板上他们使劲的跳啊跳啊跳得真开心。Dinos peeking through the glass. Dinos sneaking into class. 哈哈然后呢恐龙们就通过玻璃来看看教室里面都是什么。他们好像很感兴趣。然后呢他们就蹑手蹑脚的走进了班级里面。Where are they? They are in the classroom. Oh, naughty. Jiggling, wiggling to and fro. Wiping chalkboards as they go. 他们就扭来扭去前后的扭动。他们竟然在走过黑板的时候把黑板都擦掉了。Dinos reading ABC. Dinos counting 1, 2, 3.他们跟着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读 A, B, C, 他们还跟着老师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一、二、三。Dinos pasting red and blue. Dinos wasting paint and glue. 他们竟然用红色和蓝色的贴纸互相贴在身上。还有呢，他们竟然浪费了颜料和胶水。他们往别人的身上涂来涂去。Dinos taking every snack. Dinos putting each one back. 好吧，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吃加餐了。然后呢，恐龙们把所有的曲奇饼干都拿走了。老师很生气，put it back， 把所有东西都给我放回来。好吧，现在恐龙们把每一块曲奇饼干都放回来了。Dinos running out to play. Dinos cheering all the way. 这个时候到了户外活动的时间了。小恐龙们都跑到户外一起去玩。他们边跑边喊着 Hooray! 太棒了，去玩咯。Dinos jumping hand in hand. Dinos digging in the sand. 哦，他们这个时候手拉手蹦啊蹦。他们在跳绳，然后呢，哈哈，他们一起来挖沙坑，哇，他们玩得更高兴。Dino soaring on the swings, higher, higher. 恐龙们坐上了秋千，然后他们不停地大喊着，高一点，再高一点，太好玩啦。School bell rings. 哇，叮铃铃铃 ，What should they do?学校的下课铃响了，现在小恐龙们应该怎么做呢？Stopping, dropping very fast, chasing, racing back at last. 快把所有东西都放下，停下，快一点。然后呢，所有人都追着跑着，赶紧往回走。他们可不想被别人发现哦。Dinos leaping, look, look, look.这个时候恐龙们又跳回了书里边，他们看呀看呀看呀。Dinos dancing in a book. 好吧，当所有同学来到图书馆的时候，恐龙已经在书里边跳来跳去了，他们回来了，没有人发现他们。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我们又学习了一本关于恐龙的故事书。依旧是爱跳舞的恐龙们，他们这次竟然跑到学校的图书馆里去了。他们来到了教室，擦了黑板，学了英文，学了数学，学了画画，学了吃了零食，还做了游戏呢。那么同学们，小朋友们，请你想一想，如果恐龙来到了你的学校，你会怎么做呢？这次老师想，也许我会边跑边哭吧。那你可以像图书管理员一样，带着他们一起去转一转你的学校吗？你会怎样介绍呢？请说一说，写一写你的计划吧，好吗？ Thank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Question number one.